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美国地门影业公司以制作和发行恐怖及惊悚类影片闻名于世，惊声尖叫系列就是这家公司的代表作。2017年6月16日和12月8日由英国查房影视公司制作，美国地门影业公司发行的惊悚恐怖影片《杀海》分别在美国和中国上映。片中的杀是鲨鱼的杀。这部影片由约翰·内斯·罗伯茨执导，克莱尔·霍尔特、曼迪·摩尔联袂主演，片名也曾经被翻译为《在深处》《深海杀机》《深海逃生》《杀海47米》《47米坠落》等等。喜欢惊悚片的朋友们，有没有到影院亲自感受这部影片带来的刺激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英美合拍的惊悚影片《杀海》。电影《大白鲨》曾让无数观众心惊胆寒，也让人对鲨鱼忌惮不已。而《杀海》这部惊悚电影，深陷巨鲨包围圈的姐妹花为观众呈现了一出惊险刺激的鲨口脱险记。惊悚镜头令人尖叫不已，影片讲述了两个前往墨西哥度假的姐妹，为寻求刺激，钻进可以近距离观赏鲨鱼的铁笼，下潜到深海探险。无奈绳索断裂，他们被甩至水下47米的海底。惊恐不安的他们为了自己频繁进出笼子，却还是难逃鲨鱼的血盆大口。对于惊悚类电影来说，出其不意地抛出刺激，满足观众的猎奇感，堪称制胜法宝。沙海中处于绝境中的姐妹花，将人在面临恐惧、无助、绝望时的状态演绎得淋漓尽致，呼吸、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无不述说着他们对未知危险的惧怕。被这种氛围笼罩着的观众，大多入戏颇深，惊叫连连。这部影片的导演约翰内斯罗伯茨曾执导过多部高口碑的惊悚影片，沙海此前荣获2017年北美独立电影票房冠军，并在拍摄上创下了水下拍摄时长影史之最的记录。不过这部影片并没有在票房上获得很好的成绩，在中国仅仅收获了3869万人民币。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沙海的电影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 黄金强大。 丽莎和凯莉两姐妹在墨西哥海岸度假，姐姐丽莎因为失恋所以情绪不高，凯特为了让姐姐高兴起来，拉着她一起到夜店狂欢，并结交到两个当地男青年，两个人向他们推荐了一个全新刺激的玩法，进入笼中到水下观赏鲨鱼。尽管丽莎有些害怕，但在凯特和两个男青年的轮番劝慰下还是答应了。第二天，姐妹俩和那两个当地小伙一起被送到泰勒的船上，船尾部吊着的就是即将下潜用的铁笼子。为了招来鲨鱼，船员哈维向海里倒了一桶混合着血水的鱼头作为诱饵。不一会儿，一条大鲨鱼就慢慢地游了过来，随后两个墨西哥青年先进行下潜。这时丽莎早已吓得躲进了洗手间，在凯特的软磨硬泡下，丽莎只得跟着他去换潜水服。这时泰勒船长来叫他们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好了，哎，走吧。 泰勒一边帮姐妹俩整理装备，一边给他们讲解注意事项。 放松。 好了， 好了，很好。 好了， 平静点。 好的，行，我没问题。 很好，弄好了。 好的， 抓紧这里。就这样，现在 把这些放下。 是啊，检查氧气，应该都是200。 是的，200。 就这么多。 好的， 降到100的时候你们就得通知我，降到50的时候我就拉你们上来。 50是警戒线。 是的。 好，懂了，我明白了。好了， 可以了。 好的，行了。 还有下到5米深的地方，虽然可能性小，但是呵呵，如果耳朵发疼就做个耳压平衡， 头向后斜咽口气， 头向后倾斜然后咽口气。对，另外就是记住了，呼吸的越急氧气就消耗的越快。放松，平静点，懂吗？ 好， 相信我，你们俩下去了就不想上来了。 别怕。 好， 那就好。 好了，我能做到。 那就好，开始吧。 虽然丽莎依然有点紧张，但还是跟着凯特一起进入了铁笼子。盖子刚一盖好，铁笼子就开始被慢慢沉入海水里。随着铁笼的不断下潜，姐妹俩立刻被一群群小鱼包围了，她们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在看过鲨鱼之后，胆小的丽莎坚持要回到船上，虽然凯特有些不情愿，但也没办法。铁笼开始缓缓上升，正当铁笼将要浮出水面时，缆绳突然断裂，铁笼一下子又迅速沉入到海水里。 怎么？快了， 失控的铁笼一直沉到了47米深的海底。海底死一般的沉寂，姐妹俩又惊又怕，昏了过去。但很快她们苏醒了过来。 我们沉在海底了， 停下来， 救救我们，快救我们出去， 不然我们会死的。 对， 你看着我，停下，停下， 我喘不过气来。 停下，停下，慢点呼吸，慢点呼吸，慢点呼吸，吸，呼，吸，呼。 好，很好，你越惊慌，氧气用得越快，明白吗？你要减慢呼吸速度。对。47米深，肯定是船上的吊车被扯断了。 我们怎么办？ 丽萨，你听到了吗？泰勒，泰勒， 救我们！听见吗？ 泰勒， 泰勒， 别叫，别叫，停下！ 是在青豪范围之外，我们得试着重新联系到他们。 怎么做？ 差一点就能听到了，所以现在的位置可能有一点深。如果我往上游一点，那我就能回到信号范围内，告诉他们我们还活着，赶快来救我们。 对，但是鲨鱼怎么办？他们在水里能闻到我们，对吧？ 我会尽量离笼子近一点，不会有事的。 不不不，我求你了，凯，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我绝对不会扔下你的，我保证。 妹妹凯特想尽办法，费力地从铁笼里钻了出去，奋力向远处游去。一边游，她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喊：“ 凯特，你能听到吗？上面有人听见吗？” 终于，凯特联系上了泰勒。 有人听到了，就回个话。 喂，艾特，你说、 啊？我能听到，我能听到，泰勒，是我，我是凯特。喂。 我听到了，我这里听得很清楚，凯特。 谢天谢地，哦，你快救我们出去！ 你们俩没事吧？ 没事。 那就好。 没事。 氧气罐里还有多少氧气？ 我的还有55。 那你们在水下多少米？ 深度计上显示47米，我游上来接收信号，现在是40米，我快害怕死了，我现在怎么做？ 好了，听着，太太，你现在要尽快回到笼子里去，只有那个笼子能够挡住鲨鱼，你明白吗？哈维马上下去找你们，他会把笼子连接到备用绞盘上，然后拉你们上来。 好的。 记住了，凯特，不管你们想做什么，都不要快速向水面上冲，那会得减压病的。 我马上就回去，你们一定要来救我们。 你们就待在笼子里，尽量节省氧气。 好的。 凯特反身尽力游回到海底的铁笼，与丽莎会合。泰勒的话让姐妹俩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面对鲨鱼的一次次进攻，两个人还是陷入了恐惧。 鲨鱼在追你！别说话，安静，别说。 他差点就钻进笼子了，我们在这儿已经不安全了。 你刚才联系到人了吗？ 他们不在。 天哪！ 他们不会把我们扔在这儿的。泰勒说了，会派人下来的。 但是我们都听到船开走了，他们还说会派人下来，把这个笼子和那个什么备用绞盘连起来。但是你在船上见过那破玩意吗？我没看到。 他们不会让我们死在这儿的，好吗？你冷静一点， 我们得游到水面上。 不，丽萨，听我说，我们不能游上去。不，不行的，会得解压病。知道什么是解压病吗？就是脑袋里产生氮气泡。要想上去，就必须缓慢上升，中间停5分钟进行减压适应，而且周围没有任何防护。 我好害怕，我们不会死在这儿。 我们不会死的，我们不会死在这儿的。别怕，他们会救我们的。你的氧气还剩多少？ 上面显示80，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在这个深度，我们最多还能待上20分钟。 那你的呢，凯？ 30。 天哪！ 我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你的氧气快用完了，听到没？ 突然，他们看到远处出现了一束光，于是拼命喊叫起来：“ 哈维， 是什么？ 是哈维吗？” 不管姐妹俩怎么喊，远处除了那束光并没有人回应他们。此时凯特的氧气已经快用完了，丽莎决定游过去一探究竟。躲过一次鲨鱼的攻击以后，丽莎在凯特的指导下终于拿到了手电筒，但是却没有发现哈维。无奈氧气也开始报警的丽莎只得往回游，途中再次遇到鲨鱼的攻击，是突然出现的哈维救了她，但是哈维却不幸葬身于鲨鱼之口。 哈维已经没气了。我得拿到缆绳，我得拿到缆绳。我晕枪，天哪，天哪！ 哇， 我看到手电光了，你快到了。 啊！我能看到炉子上的灯光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丽莎，我以为你死了，大卫呢？ 大卫鲨鱼撕碎了。 天 哪！我拿到缆绳了，我刚才迷路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连到笼子上面，缆绳看起来太细了。 他能撑得住吗？ 只能靠他了。 把手电给我，我游上去，让他们赶快把我们拉上去。 小心点， 我马上回来。 情况万分紧急，丽莎往上游了几米后与泰勒通话后，迅速游回海底的铁笼子。 他们这就把我们拉上去。 真的吗？ 对，对。 哦，太好了。 凯特，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瞧， 是的， 你看，我们开始移动了。我们要回家了，谢天谢地，快解脱了，我们要回家了。 真的有用，你看我们上升了，你做到了 Lisa， 你救了我们。 升舵器开始动了，快看 Kate， 看现在是46米，45米，44米，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 啊，对。 Kate， Lisa 能听到吗？ 开了，我们能听到，现在是36米，35米，34米，33米，32米， 31米。 好，很好，就快上来了。 30米， 稳一点，慢一点。 29米，28米，开了，缆绳就要断了。 什么？听着，保持冷静，不要移动，我会减慢速度。 救我们，泰勒！ 泰勒， 泰勒！ 缆绳的意外断裂，又使得铁笼子重新沉回海底，而丽莎的腿还被卡住了。而且两人的氧气都已经严重不足，凯特赶紧与泰勒联系。 泰勒，我是凯特。 你受伤了吗？ Lisa 出事了，她的腿卡住了，我们没氧气了，我的还剩下5，随时都有可能用完。 我马上就送几个氧气罐下去，但是凯特，我之前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深度换氧气罐会大幅度增加你们出现氮麻醉的几率，所以你们一定要密切观察对方，必须确认任何一方都没有举止异常或产生幻觉。我已经通知海岸警卫队了，他们会派一个装备齐全的团队去救你们，1小时之内就会赶到了。 我真的害怕。 我们会没事的。 随后救急的氧气罐被沉了下来，凯特游出去取氧气罐，在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鲨鱼。躲在笼子里的丽莎指挥凯特躲避着鲨鱼。 我要冲到笼子里面去。 啊，不，凯特，不行，你别动，趴趴着别动， 打开笼子。 一声巨响，鲨鱼突然冲出来攻击了凯特，凯特被撞晕了过去。孤立无援的丽莎费尽力气终于够到了氧气瓶，并及时给自己更换上。这时她听到了凯特微弱的声音。 Kate， Lisa， 你听到了吗？ Kate， Kate，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刚才跑掉了，一直鲨鱼围着我，我受伤了。 天哪，有多严重？ 很严重，我流了好多血，血会迎来更多鲨鱼。 你还 氧气？ 三十。我的背心被鲨鱼刺穿了，氧气正在慢慢流失，我好害怕，雨伞。 我知道，我知道。好了，你现在听我说，你要保持冷静，他们一定会下来救我们出去。你现在要专心呼吸，明白吗？吸进去，呼出来，你之前教过我的，吸，呼出来，吸，呼出来。 我好冷。 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你，你在那里等着我。 好嘞，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凯特，保持清醒，保持清醒好吗？继续和我说话。 可我好困啊！ Kate，Kate，你还在吗？ 这以后，丽莎找到了凯特，两个人又与泰勒取得了联系。在泰勒的指导下，他们终于获救了。电影进行到这里似乎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但是接下来的反转却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就在观众以为两姐妹双双获救时，丽莎眼前的一切似乎变得模糊起来，耳边出现泰勒的杂音。原来从换上新的氧气罐开始，丽莎就已经陷入了幻觉当中。目睹凯特死亡的刺激，想要打破自己原有性格的执念，让她虚构出一幕营救凯特搏斗鲨鱼的幻觉。当海岸警卫队到达海底时，丽莎在笼子里笑着不停说道，我们做到了，凯特。然而在救援回去的身影中，我们没有看到凯特。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英美合拍的惊悚影片《沙海》。这部影片的结尾逆转的确算得上是够黑暗了，从一开始进入海洋的体验壮美场景，到最后坠入暗无边际的深海，努力求生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减压症、氮中毒、缓慢爬升等种种专业动作使得故事更具备了合理性，影片最后两姐妹得救的幻觉更是雪上加霜的一笔黑色幽默，使心悬到嗓子眼的观众的心情彻底跌落谷底。那么这一类惊悚片最重要的不是多么血腥吓人，因为观众已经熟悉套路了，所以出其不意才是关键。影片特别用后半篇幅打消观众的疑虑，以便中间观众有正确的猜测，伴随着抓住人心的情节，到后来也会不知不觉忘掉，直到结尾才让观众恍然大悟，走出迷局。那么最终丽莎与凯特是否真的获救则不再重要。这部影片的制作成本仅仅550万美元，可在北美就收获了4430万美元的票房，世界其他各地共收入了5480万，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所以影片的续集已经定档北美2019年6月28日上映，导演约翰内斯罗伯茨也将继续指导。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沙海》的片尾曲。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You